圣诞节，剩下单人的圣诞节，过掉节，最好又给我下起雪。怎么睡？怎么刚好？怎么狼狈？要不要拍成 MV 干脆？但能有伤还是最美，剧情是你才写。有点误解，我们之间的擦着雪，不知不觉走了更远，绕着圈，我怕你惦记一根烟。一整天我旋律跟了一千遍，沉迷里我不醉不归。没有你的冬天，我会一直躺着躺着，直到你出现，为你疯卖，自强你爱。 Goodbye 痛快，哭个痛快，曲终人散，你也走散。我承认我是爱情里的废柴，你的离开喊得太快，我的依赖还在耍赖，眼里的船转不回来，你的笑不觉走了更远，绕着圈，我怕你惦记一根烟。一整天我旋律哼了一千遍，沉迷里我不醉不归。没有你的冬天，我会一直躺着躺着，直到你出现，为你疯卖，自残你爱。Goodbye 痛快，哭个痛快，曲终人散，你也走散。我承认我是爱情里的废柴，你的离开喊得太快，我的 为你疯卖，自强你爱。